you 随呼吸拂过，此生提前头发。

伤透的心，能不能够继续爱我？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。 或许可能我会再出现，为了证明你的吻，偏情深未闻，偏爱你的愚蠢，又怕你的单纯，无法决定能给什么牺牲。或许可能只要不能永远让此刻的真在回忆俱焚，幸福已漫步伤痕，不能再多一分，怕爱走得太深又走到离分。走到